是停止思考了，幸福伪装，双手在我耳边头又在不停摇晃。我被俘虏多年，写爱上的是上当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最爱的姑娘。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拦在城外，我只能双手放开，无奈无奈，把最后的阻碍做成形状，拱手让它存在了别人身上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双手是几故乡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听到爱情钟声在响，一杯又一杯喝醉了，我才会变得高尚。

先忐忑望呀望一望，他假装是相信上一片花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，他就像中再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下落差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 庄慧的这首歌叫做《心恋》，随后会听到的是阿杜带来的《坚持到底》。阿杜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，从出道至今这么多年，他的很多优秀的作品，再夹杂着他沙哑的声音，听起来总是另有一番风味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《坚持到底》。 在水里，在火里，我的爱不变不移，就算是等到回去，我也追到十七世纪。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好生命这东西，坚持到底过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分脱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过。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过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过。不管有多远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当你看进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颤抖不已，的说一句，感觉为了失控，让我好奇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过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过。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，为了遇见你我惊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，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

曹金云的《单身旅记》，随后会听到来自苏建信的《你好我就好》。 你别剃了胡渣，用外表掩饰内在，你却用一夜就拆穿，小小声的哭了起来。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的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不要逼我再说一遍，你好我就好，一个眼泪像包浆，坚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。分都分了，你想怎样？人的心都是肉做的，再硬都是假的。一些最懂我的人，变不了的。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的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不要逼我再说一遍，你抱我就好。你的眼泪像包浆，摧毁我坚强的防御墙。分都分了，你想怎样？和你一起的火种，是让它越燎越失控。看不被祝福的好梦，谁让它自由疯狂？我学会一个人行事从容，可惜学不会怎样面对着你，一掉头就走。哦，你开什么玩笑？ 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

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